咱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，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。 奉将一汽大众飓风迪 4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在鸡年里抱着平安，拥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金鸡报晓，新春到，北京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把酒当歌，歌盛世，闻鸡起舞舞新春，干一杯酒业，祝您天天行大运，快乐过新年。 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，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从房上摔下去了，这下摔得可不轻啊，就好像个大包袱从几层楼顶上摔到地上，扑哧这一声，议事厅里的人听得真而切震，就一阵大乱，一个个甩外衣，好像蝴蝶乱飞，各拉兵刃来到出事地点。大堂主方天化急命手下的人掌起灯球火把，大伙借着亮这么一看，哟，闹了半天是大脑壳方书安，群贼正恨他，一看是他，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。方书安，是这小子，别让他跑了，宰了他，扒他的皮，嗷嗷乱叫。但是光咋呼，谁也不上跟前来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大伙有不同的想法，那些世外的高人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，有些人知道房书安这小子坏透气儿，凭他的能耐，他绝不敢夜探三教堂，肯定他带了不少高人，一旦过去动手非吃亏不可，所以这帮人也没过去，就这样给老方留下喘气儿的机会了。房书安费了半天劲从地上爬起来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把小片刀捡起来，瞅着群贼，他扑哧一笑， 哎，我各位啊，几天不见，怪想你们的，我都挺好吧，吃饭没吃？各位，我这可问好了。 把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，心说咱过得着这个吗？大和尚昆仑僧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，迈大步来到老方近前，弥陀佛，方书安，夜探三教堂，你寓意何为？你想干什么？ 昆仑僧，你别咋咋呼呼的，我来就有原因，一会儿你就清楚了。 我再问你，莫非你一个人来的不成？ 废话，简直都是废话呀， 你别忘了，龙行有雨，虎行有风啊。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，能一个人溜达吗？起码也得带几个护从啊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今儿晚上来带了80多个，在我身边的就有3位，有玉面小拿摩蓝云瑞，有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，还有一位最了不起的蛮尼神童小建模我爷爷白老蛮尼祖。我说三位，你们别在房上趴着了，你都下来得了。没把白云瑞给气死，心说房叔安呢，你损透了，你暴露了，把我们还抖了出来了，你不行不说吗？把我们留下好办我们的事儿啊。这回好，全告诉人家，这3位本不想下来，可又怕房叔安出事，因此彼此打招呼，飞身起跳到院中，群贼又是一阵大乱。这昆仑僧啊，真是不识好歹，又害怕又生气，他往前紧走2步，把大铲一横，阿弥陀佛，尔等夜探三教堂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这乃是佛门禁地，莫非你们就忘记了不成？实属无礼之极。这话跟不说一样。尖丹日月歇昆仑陈仓老和尚气功2肋呀，他把小剑魔白云瑞方叔安让得自己身后。陈仓出来说话，昆仑僧可认识贫僧，这不是陈仓大师吗？然也。昆仑僧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座三教堂可不是你们的，乃是我陈仓的，说句白话，这是我家呀，我愿意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，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外人不得干预呀。怎么，我的家还被你们强占了不成？我要回家还受到你们的质问不成？莫非我回家还叫经你们许可吗？在座的谁不知道，当初一日，这乃是旷野荒山，50年前我陈仓手托木鱼遍走天下，我是一木鱼一木鱼到寺外化缘，化来的钱，化来的砖瓦木料，才修建了这座三教堂。之后我一个人难以执掌，我这才请出来反掌镇西天方天画和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，我们僧道俗3人执掌这个佛门禁地。可我是这的主人呢、莫非你们不知道吗？你这么高的身份说出这种话来，真叫人可气。房叔安一听，把大腿一拍，你论极了，那我们要回家你们还管得着吗？我看你们是土豆搬家，滚，两山落的一块儿，请出。叫这2位一顿雷烟火炮，把个昆仑僧啊说的没词儿了，干眨麦眼儿，晃脑袋， 昆仑僧是满面羞愧，可人家说的确实在理呀。这三教堂是陈仓的，谁都知道。正在这时，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从人群之中出来，高僧您先退到后面，我跟陈仓说话。三弟，二哥有几句话跟你说，你愿意吗？请讲当面。三弟呀、不是二哥宅怪你，你不对呀、方才你说了，这座三教堂是你化缘化来的，这是千真万确。之后你把我和我大哥请来，这也不假。可是我们是三教堂的主人，我们不管办什么事情得要求一致啊。就拿这次召开三教81门英雄会来说，你是一个反对100个反对，跟我们哥俩过不去呀、因此咱们哥几个才闹翻了。你一时使性子把三教堂的大典给摘了，你赌气走了，这能怪谁呢？老三呐、我跟大哥为你没少着急，派出不少人打听你的下落，可盼着你回来了。三弟，咱们当初怎么好来的？我不希望我们的感情破裂，只要三弟跟我们哥俩言归于好，我们是非常欢迎。干脆听我们哥俩的话，就召开三教英雄盛会，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，这有多好呢？你何必倾向于开封府的办差官，给上三门的人溜须拍马？这样有失咱们三位堂主的身价呀。三弟呀、能不能听二哥的良言相劝？詹芳，你别往下说了，你要是个好人，做得对，你是我二哥，就冲你现在所作所为，你不但不是我二哥，你还是我的对头冤家。无论如何，我不同意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，名义上是盛会，实则是杀人的战场啊！你们是100个没理，到任何时候我也不同意。二哥，念其前情，我也劝你几句，你不是要求咱们言行一致吗？那我希望你马上宣布解散三教英雄会，你身后这些人从哪儿来，叫他们回到哪儿去。咱们哥仨仍然在三教堂教授弟子武艺，何乐而不为？为什么非要杀人？为什么非要把佛门境地变成杀人的战场呢？要这样，我承认你是我哥哥，咱们还能好；相反，咱们是没个和好了。哟，陈仓，给脸不要脸，你是真不识抬举呀！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咱们就是仇人，不用别人动手，咱俩先伸伸手。你要把我詹峰赢了，你就把三教堂夺回去；要赢不了，这三教堂就属于我的了，西游走街长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铁掌劈雷子晃动双臂，一口气就发出12掌，恨不能一掌把陈仓置于死地。 那陈仓老罗汉也不是吃白饭的，满身绝艺，又有白衣神童小剑魔和白云瑞给他助阵，所以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来了，晃动双臂，接驾相还，跟詹峰站在一处。还没等分出输赢来呢，金灯剑客夏随良从议事厅出来了。夏随良大步流星来到二人近前，高声喊喝：“呆，住手！二位先别打。”这两个人不知怎么回事，收招定势，甩脸观看。金灯剑客冲着陈仓和詹明奇一笑：“二堂主，三堂主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弟兄不和睦，我真感到内疚。方才我想的，也不怪二堂主，也不怪三堂主，怪谁呢？这万恶的根源都在开封府，怪就怪白眼眉徐良、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还这个大脑袋房叔安。没有他们，三教堂也不可能变成杀人的战场。我这么办得了，你们二位都消消气儿，你们要伸手让别人看着笑话，把这事交给我得了。我是外来人，我要想方设法平息此事。说罢飞身行，他来到白衣神童小剑魔近前：“白老，如果你不善忘的话，头几天的事儿你还记得挺清吧？在双阳岔道，你们仰仗着人多势众，九个打我一个，你亲自动手伤了我的左耳和软肋，有这种事儿吧？当时因为你们人多势众，我被迫无奈说了几句软话，那叫英雄好汉不吃眼前亏。现在我的体力已经恢复了，伤基本痊愈了，我要必报此仇啊。白衣子，你过来，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，咱们俩再伸伸手，你要把我夏随良给赢了，我二话没得说，杀剐存留，凭你自便，把我拉到开封府打官司，我也不后悔，那叫咎由自取。相反的，要赢不了我夏随良，今儿晚上你们来的是一个也走不了。白子，你敢应战吗？你说夏随良叫这个号，能把白老给叫住吗？白衣子天生的好斗，一看夏随良如此猖狂，白老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，挽袖的探臂膀是拽出佛光剑，这院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！云瑞、舒安在后边给我观敌，待我会斗于他。黄宝剑他过来了，夏随良，我早就料到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你是不会承认错的。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，你时时刻刻都想着报复，我早就料到这一招了。来吧，今天我白老陪你走上几趟，倘若你把我赢了，你们三教堂的事我不管了，抱着脑袋我滚回四川峨眉山，从今以后再不出头，休走召见。白宝剑奔夏随良梗嗓便刺， 夏随良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，一撩衣服，拽出三件匕首钺，咯噔哗啷啷啷，把链子就挂上了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夏随良光使双钺，不挂链子，给他急了眼，他才挂呢。众人一看就知道夏随良今儿晚上要玩命。他把链子挂好，挽手套套上，两人拉架子，刚要伸手，从角门那儿来俩人，有小和尚、小老道陪着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赶奔出事地点。这两个人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喊：“金灯大剑，先别伸手；白老剑客，您也别伸手，我们有话说，别打，别打。”这是谁？小剑步跳出圈外，单手掐剑诀，甩脸观看。金灯剑客手托三间匕首钺，也仔细观瞧，一瞅来俩老头，这俩老头都是中等身材。走到前面这位面如重枣，紫不溜丢一张大红脸，刷出眉，大眼睛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，两颗虎牙支于唇外，胡须刷白刷白的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往着牛心发准，身上穿着一身青衣服，背后斜背着包裹，看着样风尘仆仆，是从远道来的。尽管如此，这位老者眼似金灯，放出两道光来。稍后一位是个黄脸，长得胖胖大大的，五官端正，也是大眼睛、宽鼻子、方海口，两颗大虎牙，二目如电。这两个人的身后都背着判官双笔。房叔安众人不认识，但是夏随良和白老白一子可认识来人。来的这二位可了不起呀、啊！他们是从茅山来的，人称茅山二少，那也是圣人的身份啊。走到前边那个红脸的，人送绰号叫夺命销魂无极走，姓洪，叫洪飞，洪老剑客。那个黄脸的，人送绰号叫神龙走，姓哈，叫哈坤。要提起茅山二圣，上一层的人一般都知道，这两位很少露面，不管什么事情他们也不参加，但是这次例外，不远千里来到修罗刹。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金灯剑客夏随良给他们二位写了请帖，要求他们两个人无论如何得到三教堂参加盛会，助自己一臂之力。茅山二圣就为这个来的，一路之上马不停蹄，紧赶慢赶，赶到半夜来到三教堂，太巧了，还遇上这个事儿。这二圣人呢、啊，一进庙就跟小老道、小和尚打听清楚了，今天晚上是怎么怎么回事，来的是谁是谁，俩人坐的心里有数。等来到后院一看，金灯大剑和小剑魔要伸手，二圣有点着急，先喊了一嗓子，然后过来 把二人给拦住。要说茅山派在当今武林来讲，虽然不那么著名，但是也是实力雄厚啊。金灯剑客夏遂良对二圣非常尊重，那么小剑魔白衣子呢，对他们老二位也挺尊重。平日双方互有往来，传经讲道，练习武艺，哎，这种事儿不断，素来呢就没什么仇口，因此这二位说话呢不能不听。小剑魔赶紧把佛光剑还下，高诵法号亮天尊。原来是二圣驾到，有失元婴，当面恕罪，小道即收了。金灯剑客也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哎呦，二位你们怎么这时候来的，也没打个招呼，我也没派人去接二位，失礼之极，失礼之极，望二位海涵呐、啊，一路辛苦了吧，赶紧屋中待茶。 且慢且慢， 金灯剑客，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哦，你看这多热闹，这院里明灯蜡烛灯球火把，各拉刀枪要玩命，偏赶这时候我们哥俩来了。金灯剑客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你和小剑魔是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徒孙呢，你们最近不过了，何必赤刃搏斗啊？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金灯剑客口打一声，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小剑魔说小剑魔的理。茅山二圣听完了一乐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看这样吧，谁让我们老哥俩赶上了呢，我们就厚着脸皮给你们弟兄调解调解，咱们有什么话在桌子面上谈不一样吗？二位能不能赏脸呢？咱们一边喝着水一边详谈，我们哥俩尽力给解围，要实在无能为力那也就说不了了，二位能赏脸吗？金灯剑客有心不答应，但二圣身份太高，驳了人家的面子，无形中又多了一大派仇人，对自己实属不利呀、啊，不能干那种傻事儿。因此呢，他就同意了。白衣子今天晚上夜探三教堂，也没准备打仗，所以呢也同意了。就这房叔安有不同的想法，大脑袋长着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连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茅山二圣来的正是时候，把这个围啊给解了。这俩老头主张坐下和谈，两方面的人一听人家说的在理，都同意了。唯独房叔安是不同看法，这小子疑鬼疑神，老拿旁人不当好人，他偷着跟白云瑞嘀咕： 我老叔，咱可不能进屋，这进屋可抓个稳当的， 再再想出来就不容易了。我您跟我小师爷说说，咱不能同意。 白玉瑞一皱眉，他想了想，跟方叔安说：“叔安，茅山二圣也有一号啊，看样子不像是坏人，咱们疑神疑鬼的有点不合适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即便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心肠也得让人家表演出来，不然的话咱们以什么为借口拒绝参加呢？” 嗯，看也对，那咱就到屋看看。不过老叔，我把丑话说在前边，到出事的时候可别怪我没向你提醒。说话间，双方拉着队进了议事厅。这昆仑僧啊就成了这儿的主人了，忙里忙外调摆桌案，命小和尚小老道献茶端点心。三教堂的人坐在东面，小剑魔云瑞、陈仓、房叔安坐在西面，茅山二圣的坐在当中，就好像那裁判员似的。可昆仑僧一瞅房叔安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，他趴到小和尚的耳边叮嘱了一遍。这椅子本来都调摆好了，头一位小剑魔，二位陈仓，三位白云瑞，末座房叔安。房叔安刚要坐下，小和尚们过来把房叔安那把椅子给搬走了。方爷您等等，给您换把椅子。给我换把椅子？方安摸不清怎么回事。一会儿人家拿了个马扎放到桌子旁边，请坐吧，这是您的座位。方叔安一看可把我骂苦了，别人坐椅子我坐马扎，比别人矮着半截。哦，甭问，这是昆仑僧的损主意。老方气呼呼的往这一坐，时间不大，小和尚献茶给别人沏的都是香茗好茶叶，给方叔安倒了一碗茶叶卤，昨晚上的。和老方这憋气呀，拿我不当人了，把他气得直波浪大脑袋，赌气把这茶叶卤放桌上了。单说茅山二圣，一看大伙都坐好了，这大爷鸿飞首先发言：“各位啊，我们哥俩是自不量力呀，厚着脸皮给双方来调停，蒙你们各位赏脸，我们老哥俩非常高兴，但盼着咱们通过桌子面的和解就不动干戈，谁看着不好呢？我看这样吧，远来者为客，白老白一子从四川峨眉山来，今儿晚上到了三教堂，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，白老你先请吧。”这白一子其实啊也是后来的，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他只知道一知半解，要说了解的最清楚还得说白云瑞，因此他扭回头让云瑞代表自己说话。白云瑞也没客气，喝了碗水，然后清了清嗓音，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从紫面金刚王顺那讲起，最后又讲到飞剑仙朱亮、飞云道长郭长达，以及莲花观九兽朝天平和八王类的经过，一直讲到现在。白云瑞说的是振振有词啊，讲的都在理。白云瑞提出三条，头一条 郭长达和朱亮死有余辜，罪有应得，谁想给他们报仇都是不对的，也是非法的。要求金灯剑客夏遂良退出，不要管此事。第二条，所谓的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，不是英雄会，变相的杀人战场，最好取消。这个会本身也是非法的。第三样，白云瑞要求五阴剑客庄子琴偷着打了白云剑客一掌，把白云剑客打得身负重伤，九死一生，这事儿完不了。要求庄子琴赴京请罪，赶奔沈家庄。如果白云剑客说饶了他，就把他饶了；说不饶，该给他定个什么罪，他就得领什么罪。如果能做到这三点，一天云彩满散，开封府没有别的要求。等他说完了，金灯剑客夏遂良让昆仑僧代表自己说话，因为昆仑僧最了解内情。这大和尚一脸横肉，是蛮不讲理呀，当着众人的面大放厥词，把白云瑞所说整个给翻了个个。当然了，他向着郭长达呀，向着飞剑仙朱亮，但是他也承认，不错，我们莲花门出了些不法之徒，这些人为非作歹，给我们门户抹黑，但是一个不对两个不对都不对吗？开封府的人见山平山，见岛平岛，见着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是势必杀之而后快，难道做得对吗？他要求也是三点。第一点，这个盛会必须得召开，要想不变成杀人的战场，白云瑞和徐良要代表开封府向八十一门做出解释，然后保证今后不再屠杀莲花派的门人弟子，当面赔礼认罪。这第二条又提出来，白云剑客夏侯仁从四川峨眉山来了，以大压小，以强凌弱，虽然被打了，是咎由自取，五阴剑客庄子琴不能负任何责任。他还举了个例子，谁没朋友，谁不找帮忙的？开封府就没有爪牙吗？你们请出那些人把我们的人打了，又如何解释呢？这是平常的事儿，谈不到负荆请罪。第三，金灯剑客夏遂良是我们的头人，他不能走，由他来主持三教八十一门的盛会。你想这个谈判能有结果吗？各说各的理，一开始心平气和，越说言辞越激烈呀，这屋里就充满了火药味儿。正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，茅山二圣听罢多时不住的点头，大爷胡飞站起来了，各位啊，我看这样的都够累的了，现在红日东升已经大亮了，我说呢，白老剑客和云瑞也不着急回去，为了把这个事圆满解决嘛，你们屈尊一下就住在三教堂，等休息好了吃完了咱们再坐下来谈，我们两个人解决不了，咱们再请旁的人再想别的办法。我看各位这样行不行啊？大伙也都同意了。就这样，由昆仑僧经手把东跨院的禅堂给收拾干净了，昆仑僧陪着让小剑魔白云瑞 陈仓、房叔安到禅堂休息，把吃的用的都给准备好，人家退出去了。这屋里没外人了，房叔安把门开开，往院看看，一切都挺安静，他把门关上，转回身对这三位说：哎呀，究竟这茅山二老打的什么鬼点子，真是难猜难解呀、啊！我可不是脏心烂肺，这俩家伙这心怎么那么好呢？怎么那么怕打仗呢？是不是用的稳军计，把咱们老四妹给稳这儿了，然后抓个老实的，咱不可不防啊！小剑魔一笑说：“哎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他敢怎么样？实在不行就得武力解决。我的佛光剑是不吃素的。那白衣子多狂啊！仰空四海，目中无人呐、啊，根本没拿这些贼人当回事儿。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是这个脾气。”因此非常同意，陈仓就得随着，就有房叔安一个人反对，但是他人也轻，言也微，说话谁听啊？老方心里是暗中着急，这一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，又到了掌灯的时分了，吃完了晚饭，四个人正在屋里头闲谈呢，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，一开门进来的正是茅山二圣的头一位红飞红的爷，带着两个小老道，两个和尚都提着灯。红飞这一进屋，这四个人全站起来彼此见礼让座。红飞冲着小剑魔和白云瑞一笑：二位啊，我给你们道喜。哦，老圣人何喜之有？你们的事情已经完满解决了。小剑魔更糊涂了，请问怎样解决的？哎，一会儿你们就清楚了。老朽这次来没旁的事，有请小剑魔白老剑客赶奔议事厅，到那你就清楚了。这三位暂时先留到禅堂听信，小剑魔请吧。白衣子弄不清怎么回事，随着红飞就走了。房叔安眨巴眨巴眼睛，心里都不明白，这怎么个变化呀？红飞打的什么鬼点子，一个一个往外掉，不是要收拾白老白一子啊？哎呦，他这心可就开了锅了。不单是他，陈仓、云玉心里也没点了，等啊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二更天，白老白一子也没回来。这三位可实在沉不住气了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想到议事厅前去看看，房叔安也想去，被陈仓给拦住了。弥陀佛，二位啊，你们对三教堂的地理不熟，要去还是老僧我去，你们在屋中守候。云玉一听陈仓说的有理，他们商议了一会儿，陈仓起了身。奇怪的是，陈仓这一走也没影了，到三更天也没回来，把房叔安急得直哼哼。我这老和尚不是找地方睡觉去了？这多紧要的事情，你倒给我们来个回信儿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肉包子打狗没信儿啊？云丽呢，虽然也沉不住气，比房叔安还要强得多。云瑞冲着房叔安一瞪眼：少说废话，你就在床上躺着吧， 我想这二位高人去，无论如何也能有个长短。云瑞嘴是这么劝的，其实他的心呢，早就乱得跟麻似的了。白云瑞没办法，往床上一坐，把腿一盘，舌尖顶住上牙膛，运用昆仑闭气功，一边在这练功，一边后心，脑子里头盘算着前面发生的事儿。房叔安呢，头朝里脚朝外，就躺到床上了，没事儿摆弄自己那把小片刀。安歇他们俩不说，咱们单说白老白一子，出事了吗？没有。因为这个人呢，他竟往不好的地方想，发生的这个事儿，连白老白一子做梦也没想到。鸿飞陪着他赶奔议事厅，在路上的时候，白老就做好准备了，心说如果你们布下陷阱打算收拾我，嘿嘿，你们是错打了算盘的，我就来个血溅三教堂，我非好好收拾你们一顿不可。因此呢，他这手始终没离开佛光剑。等进了议事厅，他一看这个情况不对，金灯大剑下随凉，低着脑袋在旁边规规矩矩站着，借灯光一看夏随凉那脸色非常难看，就好像摇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、啊，往日那个骄傲一扫而光。再看血手飞廉江红烈、卧佛昆仑僧、五阴剑客庄子琴、大堂主方天化、二堂主詹峰等等等，都在门外站着，一个个是垂头丧气。三教堂的人全都打不起精神来。小剑魔就觉得奇怪，往当中一看，椅子上坐着个人，可这人长得可够凶的，变脸朱眉，这张大脸要走到黑道上看见能下个跟头，跟那活了的金刚相似，扎盆科的徐然，头上戴着柳木道冠，身穿火红色道袍，背后背着十八节五雷电光鞭，在这昂然而坐，是面沉似水，金灯大剑垂手站在他旁边，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。这桌上好像还放点东西，什么东西不清楚。小剑魔觉着这个人啊有点眼熟，但是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。屋里的气氛是十分压抑。等进了屋之后，鸿飞鸿大爷满面陪笑给介绍，小剑魔啊，认识这个蓝脸的老者是谁吗？想不起来了。这位是刚来的，从东海碧霞宫小蓬莱来的，他乃是武圣人于和四大护法之一，姓潘，叫潘鼎臣，人送绰号飞天灵狐是也。哦，白老想起来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三年前我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给我师叔于和问安，对，在屋里遇上过他。那阵我还说呢，我师叔好大的气魄，身边带着四大护法，这头一个就姓潘，潘鼎臣老剑客。哦，今儿他来干什么来了？ 小建模一想，别小瞧他，你别看他属于护法，那乃是武圣人于和身边的近人呐、啊，可以代表武圣人于和发号司令、啊、因此小建模高达稽首，无量天尊白子给护法礼过去了。潘鼎臣屁股离开椅子，微微欠了欠身，不敢还礼。还礼，白老剑客，今天晚上把你请来，跟你宣布一件事儿。哦，但不知什么事儿？哎，还不是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吗？现在武圣人于和已经全清楚了，老圣人发下法牒让我当众宣布，因此把你请来，我要把法牒当众宣读。哦，白子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老圣人于和下来法牒了。什么叫法牒？就好像朝廷的圣旨，官面的公事，差不多少。你想，在大宋年间，武术大兴啊，分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光这练武的人，星罗棋布数十万，那没有个总头管着能行吗？这总头是谁呀？仨人，头一个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婆老剑客，第二个就是封上人雪珠莲，第三就武圣人于和。那么他老哥仨究竟谁说了算呢？哎，他们也轮班，三年一换。今年正好是武圣人于和之年，谁要执年的时候，谁就大权在握呀。武林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，那么武圣人说的话就叫法牒，谁要听了都得遵照执行，要不听就有生命的危险。那么作为小建模能不懂这个事儿吗？但他心里还盘算着，不知道我师叔于和是站在哪方面，他是怎样做出的决定。就在这时，潘鼎臣当众宣布相案伺候。小和尚小老道赶紧把相案准备好了，呵，就好像迎接圣旨似的，红蜡高烧，香烟缭绕，摆好了五供，前头有拜殿。潘鼎臣沐浴更衣，还漱了口，往桌子前边一站，眼望东海碧霞宫拜了三拜，然后从怀里把武圣人于和的法牒取出来了，轻轻地展开，一字一板当众宣读，这就是圣旨啊。屋里的人外边的人静静地听着，夜深人静能听出多远去？这潘鼎臣嗓音还非常洪亮，法牒上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说的：近年来武林弟子争斗不休，门户之间经常发生借斗事件，以上三门和莲花门为最显著，究其根源乃少数不法之徒利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所致，此辈道德败坏，人性丧尽，奸淫烧杀无所不为，视国法与门规如儿戏，实属世间败类，可杀而不可留。 莲花门总门长郭昌达，身许玄门乃三清弟子，理应明辨是非，通情达理，为一门之楷模，而却反其道而行之，纵容奸贼紫面金刚王顺于前，包庇朱亮、陆清等人于后，求八王千岁于莲花观，立擂台于京都，大开杀戒，滥施淫威，造孽天下，祸及众生，真是死有余辜，不杀不足以平分。皇天有眼，三清显灵，使恶人伏法，使功德无量也。夏虽良不辨真伪，偏信谗言，私离东海，欲与恶人报仇，实属狂妄之极，有损武圣人声誉。卓尔见法爹之后，立即返回东海领罪，不得有三教堂之事，由方天画、詹峰、陈仓自行和解，他人不得干预。如有人胆敢仗凭武力恃强凌弱，必严惩不贷。八十一门英雄会乃借题发挥之词，实属荒唐，必须停当，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滋事生非。今后各门各户需严厉清理，断不准结党营私，公报私仇。本圣人言出法随，愿一体遵照。下边落款是：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武圣人，于何年月日？盖着大戳子。你想，这份法牒一宣读完了，大伙是什么心情？小建文心里开了两扇门呐，心里说话：哎呀罢了，师叔啊，您真高明啊，当初我对您有不好的看法，看来我错了，没有比您再明白的，这法牒说的太好了。可小将官心里是这么想的，哪知时得其反，眼前就是一场横祸。 沉睡中的梦，迷惑的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，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，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？漫漫长路，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？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？曾经在雨中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